第七十章，二 v 二，一个捆绑，一个制服，还有两个在床上。此生不会有比这更糟糕的画面了。谁先说话谁尴尬，这道理是个人都懂。于是游惑和秦鸠之间氛围紧绷，却谁都没有开口。但很不幸，还有俩不是人的。被捆的那位秦鸠打破沉默，这玩的是哪一出啊？他话语稍顿，目光落在阳台门边，将戴着灰臂的考官 A 上下打量一番，又转眼看向游惑，往来两次，终于做出了选择。考生秦鸠坐在书桌上，一只脚踩在椅子沿，前倾身体，对床上的游惑抬起手说，是不是先给解个绑啊，大考官？大考官沉默，一个称呼直击灵魂。他这话说完了，气氛顿时更要命了。阳台上那位考官 A 嘴唇抿得很紧，床上的监考官秦鸠眯了一下眼睛，显露出一丝微妙的他自己都难以察觉的不爽。游惑的表情最为麻木，这话坐实了游惑梦见自己捆秦九，还不知道捆来干嘛，多长脸呀。沉默正在蔓延，被秦九打破了。他冲数年前的自己抬了抬下巴说，我很纳闷，解绑这种绳结需要求助。桌上的考生秦鸠歪了一下头，漫不经心地看过去。不一定，具体看心情。不过你是哪位朋友？套伪装之前征求我的同意了吗？秦鸠短促地笑了一声，很难说是好笑居多还是嘲讽居多。被捆的秦鸠也跟着笑起来，他手腕一扭一扯，眨眼的功夫，皮绳已经松下来，变成了他手里把玩的工具。考生秦鸠不紧不慢地捋直了皮绳末端，这架势再发展下去得先打一架。这跟游惑和秦鸠他们以为的不一样，那些学生给他们解释过， 具象化的梦只有表层的东西，没有灵魂。打个比方吧，你梦见自己跟人约会，梦里对方特喜欢笑，脾气特好，那具象化出来的人也总是会笑的，脾气也特别好，他只会有这两种表现，你不会在他身上找到第三种性格特征呢。再打个比方，你梦见了自己跟人约会，梦里那人对你说他小学成绩特别差，什么都不学，净想着怎么玩，初一突然醒悟了，一下子追上来反杀了，那具象化出来的人，他的背景经历就仅限于这些内容。反杀之后怎么样？高中去了哪儿？大学又去了哪儿？他都不知道的。梦见吃人的怪物呢，就会一直抓人吃；梦见钻床底的女鬼，就会一直钻床底。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。 那些小鬼拉着他们说的极尽详细，游惑和秦鸠概括了一下。所谓美梦成真，就是一群智商情商普遍低下的复制品，你以为他是什么样，他就是什么样。眼前这个被捆的秦鸠却不太低下，带着臂灰的考官 A 也一样。 屋里八目相对的场景让考官 A 有一丝困惑，也有点不耐烦。他靠着门框，始终是一副旁观模样。考官 A 和游惑有一样的习惯，走神或思考的时候会摩挲耳垂，区别依然是没有耳钉。屋内剑拔弩张的时候，考官 A 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这一点游惑自己最明白了。游惑不知道秦鸠梦见了什么，把他不省油的这面放大得如此突出。 给个解释， bug 还是考场效应？ 考官 A 的目光扫过两个秦鸠，又落在了游惑身上。说话的同时，考官 A 的手往后腰摸去了， 好像只要有人说错了一句，他当场就能把这里轰平。尤霍略微有些吃惊，考官 A 居然能理解。在不知前提的时候，看到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人站在面前，高兴是不可能高兴的，反正不是妖魔也是鬼怪。以尤霍的性格，没当场搞到对方现原形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作为一个知道前情提要的人，尤霍难得挤出了一丝耐心解释说， 考场效应继续。 带着碧灰的考官 A 继续问， 梦境成真的效应，这个考场上的人梦见的东西都会具象化，所以睡了一觉梦见了一些场景，所以你们出现了。 尤霍的耐心正在逐步告罄，考官 A 冷淡地说， 所以你们是真的，我跟他都是假的吗？对。怎么证明？我觉得我是真的，你觉得你是真的，怎么证明呢？ 算了，直接打吧，打服了就没有这么难解释了。 这是半夜2:23，寄宿高中变成了众合地狱。韩凌缩在床上，被子一直拉到鼻尖以下，只给自己留了呼吸的余地。他一动不敢动，听见墙壁上传来一声一声的闷响，咚咚咚，像是有什么重物挂在墙外在风中摇晃，一下接一下撞在墙壁上，就连他的床也在撞击中咯咯摇晃。韩凌知道那是什么，噩梦他总是记得格外清楚，那是一个吊死在墙壁外的人，浑身上下都裹着麻袋，袋口在脖子上收紧，只露出青白色的脑袋。那咚咚的撞击声就是脑袋磕在墙壁上发出的。即便经历过很多次，每天晚上韩凌依然会怕到发抖。他缩在被窝里抖了5分钟，听见了侧墙皲裂的声音。韩凌心想， 今天要玩完了，可能跑不掉了。 几声碎响，粉白的墙皮扑簌簌掉了几块。韩凌终于没忍住，撕心裂肺的尖叫一声，猛地从被窝里窜出来。他长发披散，穿着红色睡衣都来不及换，拽着舍友刚冲出门，走廊迎面走来一个同样长发红衣的女生。两声尖叫同时响起，仓促的脚步声在楼里乱成一团，嗓门一亮，拉开了学校夜生活的序幕。屁大点的地方物种丰富，应有尽有，一个接一个的学生从宿舍冲出来挤进人群，墙壁突然豁开大洞，白色人脸一下一下怼进洞中，瞪圆的眼珠一转不转地盯着宿舍屋内。有8只手的怪物抡着斧头追人，也有少了半截身体的女鬼用手掌走路，伸着脖子在走廊爬行。卫生间的尖叫此起彼伏，天花板不知什么时候缺了一块木板，露出一平方大小的黑洞，黑洞里有东西睁着眼睛静静地看着人。有时候长发会从上面垂落下来，有时候门缝里会默默探进一个五官模糊的头。操场早已天翻地覆，像一片荒郊野外的乱葬岗，到处都歪斜地立着破旧的墓碑，不知哪个年代的坟被刨了一半，棺材盖露出来一条缝，各式各样的死法，各式各样的鬼，还有丧尸、凶兽、怪物，大的堪比哥斯拉，小的如昆虫蝼蚁，但同样要命。那些学生什么渗人梦什么， 以至于蚂蚁不搬吃的，专往人眼睛和脑子里钻。更有甚者，梦见的是天灾。轰隆一声，宿舍楼一阵摇晃，立柜翻倒，水杯泼洒，灯管脱落下半截。小胖子张明拽着舍友死命往外拖，一边拖一边喊： 快点，快跑！ 他体型不怎么样，速度却很快，跑起来像颗弹球。弹球第一时间滚到楼梯口，又想起什么般滚回来。 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 舍友喊道。 隔壁，我去隔壁看看。 小胖子有很重的英雄情节，这时候居然逆流而上，硬是挤到了某个宿舍门口。他抡起拳头，哐哐哐要砸门，刚哐一下，门自己开了。小胖子一个踉跄冲进去， 快走快走，你们怎……哎， 他差点扑进阳台，被人用脚拦了一下，又被另一个人拽住了后脖颈。用脚拦他的人坐在阳台窗沿，他记得肖主任的介绍，这是乙老师。而他转头一看，在背后拎住他的人好面熟，也是乙老师。小胖子张着嘴，看看身前，又看看身后，觉得自己可能眼花。紧接着他又发现宿舍里还有两个假老师，他不是花，可能是瞎。小胖子愣了几秒，这才反应过来，恐怕是造梦的过。 由霍秦鸠二人，不，四人，最终没能打起来，因为这所学校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开始了一晚一次的群魔乱舞。他们短暂抛开了其他事，打算把碍事儿的麻烦解决掉再议。考生秦鸠屈腿坐在了窗台上，垂眼看着窗外，实时播报说： 一群猴子，看不清是什么。姑且算猴子吧。 说重点，考官 A 也抽了工具，从窗子钻出去。 重点就是，那群长了尸斑的猴子从我脚下五米处窜过去，现在正啃墙皮。 啃什么墙皮？ 字面意义的墙皮。 考生秦鸠往下一指说： 那儿呢？像啃肉一样。这么下去，楼是要塌的。 考官 A 翻了旁边的平台，宿舍楼顶有一片平台，以前开放给学生晒背的，后来又锁上了，不让学生过去，理由还是怕跳楼。考官 A 呢，就站在平台窄窄的边沿上，高瘦的个子映着宿舍楼摇晃的灯，挺拔俊朗。因为他们胆子太大了，动作太利索，小胖子直接看呆了。夜色中，考生秦鸠转头冲考官 A 说： 站得稳吗？我不介意下去接你一把。 操你自己的心吧。 考生秦鸠哦了一声，冲屋里俩人挑了眉说： 要清理哪些东西来着？ 秦鸠对窗外一抬下巴说： 所有。 不同时期的秦鸠对视了一眼，连嘴角弧度都一模一样。考生秦鸠一指楼顶平台的考官 A 说： 我们一组，你们一组，看谁更快一些。 说完，考生秦鸠便转头出去了。小胖子木然地看着窗台，又木然地看着秦鸠和油货。 他出去了。 停了两秒，他又顶着更加木然的脸说： 这是六楼。 秦鸠哦了一声说： 有点危险。 汉语的有点不是这么用的。然而小胖子一转头，就见平台上那位帅哥也没影了。小胖子咕咚咽了一口口水。小胖终于是有一点点意识到自己逆流而上可能不是来当少年英雄的，他可能是来当熊的。宿舍楼乍然一声响，像是有什么巨大的鞭子抽在了楼腰上，宿舍一阵剧烈晃动，屋顶地面都开始塌陷。 快走快走！ 小胖子跳着喊。 不急。 秦鸠说： 我急，你们肯定也急，快呀。 小胖子急得脸都红了。一旁的油货扯了窗帘，油货两脚踹碎了玻璃窗，窗帘拧好，一勾一拉，再扣上考生秦鸠那儿来的皮绳，试了试稳固。秦鸠意外地看着他， 你用得着这个？ 油货用脚尖踢了踢小胖子的背， 他用。 小胖子一脸惊恐，油货把窗帘另一头甩给了秦鸠，秦鸠摁住小胖子给他扣上。 你今天梦见什么大场面了？ 小胖子在摇晃和坍塌中嚎叫， 我不知道，忘了，侏罗纪大战丧尸潮引发规模性地震什么的。 话说一半，他就被窗帘卷得严严实实，被秦鸠搁在了窗台上。 一会儿可能有点刺激， 秦鸠安慰小胖子说， 但是不刺激你就来不及下楼了。 宿舍楼摇摇欲坠，油货半蹲在窗台上，一手握着空荡荡的窗框，他垂下眼跟秦鸠的视线对上，这是半夜惊醒之后他们第一次这样看着对方，面色都有一瞬的复杂。秦鸠说， 现在闲杂人等都不在，趁乱问你一句。 说。 什么时候知道的？ 秦鸠说的没头没尾，油货却完全跟得上。 没多久，刚结束那轮考试知道的。 油货顿了一下又补充道， 关禁闭的时候。 油货说完又看着秦鸠，秦鸠知道他在反问， 居然一样，我也是关禁闭的时候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秦鸠忽然觉得有点好笑，也真的笑了出来。油货偏开头，嘴角弯了一下，很奇妙，徘徊不去的尴尬居然在这一瞬间全部消失了，似乎再也不重要。秦鸠还想再说点什么，裹成蛹的小胖子忍不住了， 那个我还在，我不想插话，但是楼真的要倒了呀。 油货站直身体，身影跟之前站在平台之上的考官 A 一模一样，不，准确而言啊，是那位梦中出来的考官 A 和他一模一样。油货在夜色中看了一眼，灰白色的猿猴状怪物成群结队扑向了即将塌陷的大楼，狼吞虎咽地嚼着那些墙皮和沙砾，侧墙转眼被啃出了一大片缺口。油货把皮绳另一端绕在手上，忽然转头对秦鸠说， 你可以上来了，数三下，三二一。 大楼轰塌，小胖尖叫，他们纵身跳下去的时候，油货看见了不远处的考官 A 刚搞死了一片白猿，衬衫和军靴上的金属扣在夜色中居然很显眼。油货忽然很好奇，秦鸠梦见了什么。秦鸠在风里低声说了一句， 一些早年琐事。说早也不算太早，至少不是考生时期的事了。秦鸠梦见自己已经进了监考官的队伍，用着最初的代称定，成为考官 A 的同僚。那时候监考官一共50人，各有脾气和立场，在考场规则执行上常有分歧，时不时需要开会吵一架。秦鸠梦见的就是一场例会，会上吵了些什么他已经记不清了，而且梦里的争吵往往没头没尾，含糊不清。秦鸠只记得那场例会上，他和考官 A 分别坐在长桌两端，遥遥相对，剑拔弩张，意见永远是对立的。秦鸠和考官 A 开口不多，但俨然代表着两个阵营，只需要起个头，其他人就能顺着话争吵下去。还有几位和事佬，一会儿给考官 A 圆场，一会儿给他圆场。偶尔的间隙，秦鸠会越过长桌和考官 A 的目光对上，这种时候和事佬们又会赶紧跳出来挡一下，生怕他们看两眼关系更差。 例会中休息的时候，有人去洗手间，有人去倒咖啡或水，更多的人继续留在会议室嗡嗡说话。考官 A 听他们说了几句，起身走了。没过一会儿，秦鸠也出去了。走廊很长，两边有一扇扇凹陷进去的门。秦鸠不紧不慢地走着，在经过某个拐角的时候又忽然停住。余光里，考官 A 倚在某扇门边，似乎正看着这里。秦鸠脚步一转，正要拐过去，身后刚好走来几个同僚，他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。某位和事佬说， 会上吵吵就算了，交流意见嘛，难免有点摩擦，休息时间就算了吧。啊，走走走，我正好有个事儿要请教你。 秦鸠抬起眼，就见不远处也有监考官驻足。考官 A 转过头去跟人说话，又是一贯冷冷的模样。秦鸠轻啧了一声，梦里秦鸠有一瞬间有点烦，但很奇怪，这种负面情绪居然不是对着考官 A 的。秦鸠觉得旁边的和事佬磨磨蹭蹭，一点屁事儿也要纠结，又觉得同僚们话太多了，非常聒噪。最烦的是系统无所不在的窥探感，那些人依然说个不停。他摸着脖梗，带着几个监考官走开了。离开前，考官 A 浅色的眸子又转过来看着他，然后秦鸠就醒了。 大楼轰然落地，烟尘四起，小胖子一路滚到了楼底，窗帘裹的茧正好展开了，除了晕得想吐和屁股疼，并没有受什么伤。在小胖子身边，油火干脆落地，借势缓冲了一下。油火半蹲起身时，秦鸠刚巧落在身边，他感觉自己耳垂忽然被人拔了一下。秦鸠低声的嗓音响在了耳边， 有一个问题想问很久了，你为什么戴耳钉？